去哪儿好呢？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轻呼吸，慢生活 ，FM 969，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慢慢走近你，感觉被什么吸引？我想应该就是你，不该是我太多情。慢慢走近你，我们真的在一起，从今以后不爱哭，从今以后不怕输，从今以后不再眷恋着过去。轻轻拨开了迷雾，眼前的路是幸福，慌乱之中也要把你看清楚。轻轻移开了脚步，眼前的蒙上眼睛，也许将能把谎言都看清楚。轻轻拨开了迷雾，眼前的路是幸福，慌乱之中也要把你看清楚。轻轻移开了脚步，眼前的上眼睛，也许将能把谎言都看清楚。从今以后不怕输， 从今以后我会眷恋着回忆。从今以后不再欺骗我自己， still your lover? Am I still your man? Am I still the one you turn to when you're blue? Not that it matters now, still I wish it true. Oh, do you still rememberPromises we made ever after dreams we never thought would fade, but always lost. And what is left? Oh, is a memory.Whisper your name to the wind. I sing a love note with the rain. She will tell you how much I'm missing you and pray that your heart will soon be free to love again. Time will beFriend, soon you say goodbye to heartache, but you'll always have a friend. Do you still rememberPromises we made ever after dreams we never thought would fade, but always lost. And what is left, is a memory.Whisper your name to the wind. I send a love note with the rain. She will tell you how much I'm missing you and pray that your heart will soon be free to love again. I whisper your name to the wind.Send a love note with the rain. She will tell you how much I'm missing you and pray that your heart will soon be free to love again. Let the winter pass, let the sun into your heart, open up your doorTime would be your healer. Time would be your friend. Soon you say goodbye to heartache. But you're always have a friend. 轻呼吸，慢生活。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什么我无话可说，为你我已改变太多，到底我们之间还缺少什么？不要再爱我，不要再承诺，我感觉迷惑，也许我还等你说什么，也许什么我们都不必再说。 别怕，笑着吧。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

轻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随着尘烟淡淡的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在睡梦中一片朦胧，看不到夜空，在音乐之中，歌声划过夜的星空。在醒来后不禁迷惑，是真还是梦，为何我会拥有这份感动，为何我又感到如此失落。在生活中来去匆匆，不停的脚步，在沉浮之中，谁来为我上座停留。在人群中反复思索，寻找我的梦，寻找一个似曾相识面孔，用我所爱的方式来爱我。啊，所有的温柔平复我的旧创痛，不抓无助的眼眸温暖心中的冷漠。再是梦，不再是梦境，不再有恐惧，真实的爱情不再是梦。生活中来去匆匆，不停的脚步，在沉浮之中，谁来为我稍作停留。在人群中反复思索，寻找我的梦，寻找一个似曾相识面孔，用我所爱的方式来爱我。啊，所有的温柔平复我的旧创痛，不抓无助的眼眸温暖心中的冷漠。再是梦，不再是梦境，不再有空虚，真实的爱情不再是梦。 初初给他的双手抱我那一瞬，曾远远笑笑，但不知所措，却竟相信，在世界我最软弱，谁要他相拥？就让我那冷冷身躯躲进臂弯之中。无论现实或是做梦，都给他微妙操纵，从来没发觉他的呼吸催促我变得多蠢。不信了我肉质纤纤，随便也感动，并未知道我也可以完全麻木放纵。 多得他给我勇气，真的要多得他，去使我懂得每一个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我也可不需要那臂弯，不哭也不生气。 我最初天天只等他将体温驱去，我可以还承认我太怕冷，要靠爱里输出暖意。谁料到今天只得一个，仍然可。以生活，若是感到四处太冷漠，穿上我的冬衣。我最初抓紧他的双手，从来把爱自由，能让我永远地拥有，已觉真的富有。哪料这日抹掉眼泪，也要靠我的手。 See you.